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十五集，天黑了，成灾还没有回来， 不会出事吧？ 蔡蔡美边点亮白铁皮做的灯笼边说道， 我哥应该没问题的。 成灾先生去哪儿了？ 不清楚。 东树也说不准。 一起走了一段路，然后我跟小明日香去了银座。 喂，别带小字好不好？我不喜欢被人当成小孩子，直接叫我明日香就行了。 那好吧。 那你是小弟吧？ 小弟？ 嗯，称呼九我先生的话，不知道是哪一位啊？说头或者小弟就明白啦。 我叫九我东树，嫌麻烦的话就叫东树。 东树说话的时候，太医拿着手电筒从外面走了进来。 哎，那位大叔不见了。 大叔？ 就是那个公司高层啊，我在外面转了一圈，只看见了这个。 太医递上来的是烤肉用的篦子， 好像是用清洁剂和刷子洗过，中途扔下的。 明日香咂了咂嘴， 真拿他没办法。那个大叔 哪儿都没看见， 我在周围大致看了看，没看见。 肯定缩在哪儿呢，随他去好了。 小峰默默走向出口，东树见状也跟了上去。外面的雨变得很大，路旁排水沟里的水也势头凶猛，清洁剂和刷子就放在出口内侧，应该是用来洗篦子的。小峰环顾四周，捡起掉在地上的一张纸。 那是什么？ 是周边的地图，专务董事刚才从办公室拿过来看的。 他为什么要看这个？ 小峰沉默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抬起脸。 说不定。 怎么了？ 小峰眨着眼，欲言又止。 我去一下就回来。 他说着拿起放在出口旁的一把伞。 等一下，你干嘛？你猜到他去哪里了吗？ 我也不确定，所以我一个人去看看。 小峰迈步要走，被东树拉住手腕。 雨这么大，你打算一个人去啊？风可能还会更大，单独行动有危险。 不要紧，不是何云。 你究竟要去哪？你不说我不能放你走。 小峰叹了口气，难受地扭曲着脸说， 回公司。 公司？你们公司？ 小峰轻轻点头。 公司在毛场町，从这里可以步行过去。 等等，为什么户田先生这时候还要回公司？ 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但感觉他是去那里了。 小峰低着头，东树注视着他的侧脸，然后回过头，太医和明日香站在他身后。东树挠挠头，拿起一把伞。 我也去， 他对小峰说道，随即又转向明日香和太医。 这里交给你们了。 明日香向前迈了一步。 我也要去，是我先提出抗议的。 你没错，我呢也不是因为自己不对才去的，只是觉得小峰先生一个人去会有危险，大风很可能会吹下什么东西来，而且道路的状况也不是很清楚，但人多了反而又碍事。你就在这里吧。 明日香撅起嘴，但还是点头。 嗯，我知道了。 好，小峰先生，我们走吧。 东树跟小峰一起出发了。不出意外，风势越来越大，二人全力撑伞前进，但雨伞几乎散架。不一会儿，眼前出现了派出所。东树大声说， 那里没有倒塌，我们去那 儿。为什么？ 里面应该有警察用的防御斗篷。 二人冲进派出所，打开里面的门，那里有一个小客厅，物品一片狼藉。二人找出尼龙防雨斗篷穿上，再戴上头盔，走出派出所，风似乎更猛。 别慌，慢慢走。 因地震垮塌的建筑物碎片时而在空中飞舞，快要掉下来的广告牌砰砰作响，若被这些东西击中，伤势绝不会轻。道路四处出现龟裂，雨水沿着这些缝隙流淌。 这哪是东京啊？ 东树心里感叹道，用手电筒照着手表，离开体育馆 已经超过30分钟。 小峰先生，没走错路吧？ 应该没错，马上就到了。 可能是雨水的影响，周围已经没有燃烧的建筑物，烟雾和粉尘也没有了。 就是那栋楼。 小峰指着前方，昏暗中矗立着一幢细长的大楼，让人联想到巨大的墓碑。二人一边照亮脚下，一边小心地接近，因为没准会有玻璃碎片落下。但幸运的是，破裂的窗户玻璃似乎并不多。 下雨天脚下容易滑，要小心啊！ 小峰说着走在前面。大楼看上去没怎么遭受地震的破坏。东树想起小峰说过，公司的防震设计很周全。二人从正门进入大楼，里面一片漆黑。停电后，应急灯应该也亮了一段时间，但现在已经熄灭了。楼里没有发生过火灾的迹象。 户田先生的办公室在哪儿？ 在三楼，高层人员办公室。 二人走楼梯到了三楼。二楼走廊里，看样子是原先堆在墙边的纸箱塌了下来。 这座大楼的地基安装了巨型轴承，能吸收震动。这是我们公司引以为豪的产品，连我们公司都晃成这样，一般建筑物肯定承受不了。 沿楼梯再往上，二人抵达三楼。东树照了照脚下，停住了。走廊里有湿漉漉的鞋印， 是砖物。 小峰也看着鞋印说道， 他果然来这里了。 办公室就在前面吗？ 对。 小峰说着迈开步子，走廊前方出现一扇开着的门，鞋印就在门口消失了。东树跟着小峰往房间里窥探，宽大的窗户前有一个黑色的人影，似乎正坐在椅子上面朝窗户。 砖物， 小峰招呼道。人影剧烈摇晃了一下，东树用手电筒照过去，户田的后背呈现在光亮中。 砖物，您怎么来这里了？ 小峰边上前边问道。 该我问你们才是，来这里干什么？ 当然是来找你。 东树语气不觉带了点粗鲁。 随意玩失踪，给我们添麻烦。 没了我，你们也不会怎么样。你们别管我，我想一个人待着。 闹什么别扭？回到这里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对你唯命是从的部下或者漂亮秘书一个都没有了。要活下去，只有跟我们一起努力。你为什么还不明白呢？ 像你这样的。 户田大声说了半句，便颓然垂下肩膀。 像你这样的毛头小子，知道什么？你想想，我是如何艰苦奋斗，才有了今天的地位，但是，却被突然间夺走了一切。你这种人，怎么会懂得我的心情？ 世界上到处都是勤奋工作的人，也不是人人都有回报的。辛苦一场却一无所得，这是常有的事。你已经当上专务了，辛苦已经有了回报，既然如此不就好了吗？有什么可不满的？还想到处摆架子？ 户田转脸瞪着东树。 怎么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 户田什么也没有说，重新转向窗户，两只手紧握着椅子扶手。东树不屑， 哼，真是脆弱。 转我回去吧，一个人在这里有危险。 我说了别管我，你们自己走吧。 那怎么行呢？求您了。 小峰恳求的口气让东树心里越发烦躁。 这么不通情理，已经给别人带来麻烦了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只能动手把你拖回去了。 东树向户田走去，右手忽然被人从身后抓住了。他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只见成灾神色严峻地站在面前。成灾一身登山服，头上戴着有灯的头盔。 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我听明日香他们说了，我就猜到你会这样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 这样？我哪样？ 你懂得尊敬长辈吗？ 东树回望哥哥，不解的眉头紧蹙。 长辈？你说什么呢？现在什么情况？还论长辈晚辈年龄大小吗？ 成灾闻言愕然叹了口气。 你以为人们一消失就会一切抹平了重来吗？ 不是吗？学校、公司、组织，连政府都没有了，还要保留上下级，那样不奇怪吗？ 那我问你，你没有过去吗？ 你这个人如果跟谁都无关，也没得到过别人的帮助，那还有现在的你吗？这不可能吧。你不是在各种人的帮助下长大的吗？ 的确是，但跟这位大叔有什么关系？ 好，你没有接受过任何行政服务吗？没有体会过文明的便利吗？没有享受过文化娱乐吗？比你先出生先进入社会的人支付了税金，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，你这个人现在才存在在这里，不是吗？还是说因为这一切已经消失，就不必在乎这份恩情了？ 成灾气势汹汹，东树不禁后退一步，他无言以对。成灾的思考方式他迄今从未有过，父母老师所说的尊重长辈一直只被他看成是一种道德要求。成灾走进胡天， 我们待在其他房间，请你理清心绪后就出来吧。我带了一份饭菜放在这里。 他从背囊里拿出一个塑料袋放在了桌上。 外面的天气很吓人，就算回去也最好等到明天早上。 随后他转向小峰， 好了，我们出去吧。 小峰不安地看看胡天，然后轻轻点头， 行了，走吧。 程灾也向东树招呼一声，然后开门走了出去。东树追了上去，旁边有间小会议室，东树进来后穿着防雨斗篷就坐下了。 人们依赖各种不同的东西活着，有人依赖家人，也有人依赖公司，那都不奇怪。 程灾一边脱登山服一边说道， 人会因为哪种事物而失落无助，这是因人而异的。唉，谁也不能肆意干扰。 我明白了。 雨水敲打窗户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仿佛喷水车在洒水，风声凌厉，仿佛大地在鸣叫。 这种状况下如果再有地震，可就麻烦了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13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